小吴明天还会来，对不对？所以各位同学的购物是不是就可以先不用急着买单结账了啊？反正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就比如说我今天介绍的石头好像有一些小吴没有带来，对不对？所以他明天会带来，然后我明天我又介绍一些石头，他后面会带来，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同学可以跟小吴，反正我这样说其实小吴应该不是就不会喜欢，因为会增加他的工作量啊。就是比如说，其实过去是有大陆同学跟小吴是留微信，然后说他想要什么东西告诉小吴，那小吴找到了的话就传照片给他，然后就打钱给小吴，然后小吴就寄到大陆给他这样子，哦之类的。但是我又何必关心这种事呢？那个我觉得哦，像生源的阿才或者是驾驭式的小吴啊，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一般人不会有的状态，就是阿才哦，每天在那边摸什么鹿茸啊、人参什么那些东西，就是等于是泡在一大堆昂贵药材里面的一个人，是什么牛黄啊、什么东西那种做，就生源常常会笑阿才哦是黑动手，就是那个一克就要多少钱的牛黄哦，被他打粉之后就会少掉一点重量之类的，就是。那小吴的话，也就是每天那种，就是一般那种灵修者啊，要就带一串，就说：“哎呦，我会头昏。”等我小吴每天是几斤几斤的在摸，所以那也是得天独厚啊。这个好像是那个，Mary Stewart 写的那个，近代比较代表性的那个亚瑟王时代魔法师的传记，说梅林小的时候，他的神通力是因为他待在一个水晶洞窟里面哦，小吴他就是那种水晶洞窟里面的人。那现在呢，我们来说回这个石藻汤啊。那这个石藻汤呢，重要的是因为它的药实在是太凶狠了，而且石藻汤的麻烦是，它如果不是一发就很有效的话，你通常第二天都不能再吃。因为第二次吃都会吐出来，就是身体对那个药物会很怕，你用第一次它还不吐，但是用第二次身体就会吐。那石藻汤呢，张仲景说煮十颗枣子来保护这个人不要水分流失太多被抽死啊。可是呢，其实我们中国大陆，我觉得胡锡树教授的那个煮法还不错啦，他说根本就是直接买一斤枣子啦，然后熬成一锅枣泥啦，那就是反正你就熬出一碗的枣泥啊，就是湿哒哒软摊摊的枣泥熬出一碗，然后呢你用那个粘稠的枣泥呢，那个石藻汤剂量也不必那么大，就是三种药的那个，因为三种药是这样子，如果你买没有泡制的话就会只顶多用到快要一克，但是如果是三种药是泡制过的，那就可能可以用到两克这样子的程度。那哦对了，回说刚刚下课又有同学跟我讲说，哇，如何如何，他从前在家里面开，就是用了那个泡制过的半夏的小青龙汤给太太吃，把太太吃的死去活来啊，就完全亡羊虚脱这样子。我也想起来从前那个小黄，大陆那边小黄助教有一个室友，一个妹妹也是自学中医哦，就是非常狂热的中医控。然后有一次何律师带着他妈妈到大陆他们家去做客，然后那个室友看到何妈妈咳嗽，就很好心的也开一个小青龙汤，也是何妈妈差点喝死掉。然后后来何妈妈那个咳嗽还没有好啊，回到台湾呢，何律师带着何妈妈来给我看，然后我也开了小青龙汤，然后小黄后来就说，那个药不是在大陆就喝过吗？那我开了就喝了就好了，对，就是。你那个微微的调味上的一点点不一样，那汤喝下去的感觉是天地之差。那这个石藻汤呢，就是用熬的好好很蛮浓稠的一碗枣浆来和那个药粉这样子吞，然后赶快抽水啊、哦！但这石藻汤除了抽那个其实它的张仲景给的主证是乐摩的积水。用石藻汤抽，但是呢，后来我们一般中医临床啊、哦，治疗肝癌跟肝硬化的腹水，发现也可以用石藻汤来抽。只是我觉得，既然已经有几焦利黄丸了，对不对？几焦利黄丸当做药引子比较好吧。而且呢， 每次遇到那种肝癌肝硬化的腹水啊，那样子用石草汤抽的时候，那医生都在那边算，就是说抽了这个腹水，对不对？这个人就会变得更虚嘛，那应该就会更容易死，对不对？可是呢，不抽这个腹水呢，他眼看也就撑死了。所以虚死的话呢，是拖半个月死；撑死的话是今天死。那就决定还是虚死好了之类的，就是变成那种很无奈的抉择，用石藻汤。那至于说肺积水啊，张仲景的《少阴篇》就是肺积水跟心包积液，可不可以用石藻汤呢？其实也可以抽，但是张仲景有在《少阴篇》有强调说，这种东西不要用抽水法，因为肺积水跟心包积液啊，都是病根，都是少阴病的，肾脏太虚，水分代谢的功能太弱了，所以才会积起来的。所以张仲景的起手式啊，是补充心阳或者肾阳的四逆汤。那我们现在一般的起手式是真武汤，就是用补法让它变成能够抽的状态，就像治脾肿大用归脾汤，也是用补法让这个脾变成忙得过来的状态啊，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有同学跟我刚刚下课的时候跟我分享，说他的太太也曾经咳过石藻汤啊，那后来是用非常缓的做法，就是肝碎啊做成三伏贴，然后贴在背后的肺腧跟这里的天突穴这样子。那当然这样就比较慢好了啊，据说是每年贴一阵子，然后贴了三年才好透。那但是呢，如果有这个做法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你可能急性期用一次，让它舒服一大半，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把石藻汤的三味药啊，做成那种，就是揉成，就是用醋调成泥状，然后贴在跟这些跟肋膜之间可以有相关，比如说什么天突啦，什么膏肓啦，啊，或者是背后的肺腧啊，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那个药性透进去，还是产生效果，但是病人的那个痛苦度，就是那个被药打得死去活来的状况可以闪躲，所以这个。用药物贴穴道这件事情，比如说，很严重的肝病哦，都可以用药物贴在，比如说背后的肝腧，然后把它就是那种治肝的药，比较厉害的药哦，贴在肝腧的话，相当有希望把内脏的病哦拔到穴道来，变成一个大脓包，然后好起来哦。所以这样的方法，我觉得，尤其这种猛烈的药的话，你就往这个发展贴布的方法回去想，或者是说。是我的话，也可能会说，那就来泡个药油啊，然后所有可以涂的穴道都涂过啊，然后拿个大漏勺啊，然后用很好的艾草这样子把那个药性这样子透进去，那这样子病人的被药打击的痛苦度又可以降低啊，大概是这样的做法。当然不太严重的，可能你用金肺草散慢慢喝就有好转的机会，那你就不一定要用到石藻汤了。那我们再看到啊。咳嗽篇第一，这石藻汤下面的那个汤叫做射干麻黄汤。其实，我这边要讲一下啊，就是其实我们咳嗽啊，你同学，你有没有咳嗽会有那种，就是这个地方痒痒的感觉而咳嗽？这个地方就是好像就是支气管很发痒啊，有过吧？ 有。 那个支气管很发痒这件事情，其实。消支气管炎，如果是急性期的话，那个汤的基底，我觉得用麻杏甘石汤还蛮好用的。但是呢，支气管炎如果是那种老人家已经缠绵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的话，那个就要用润肺的方子加上那个百合，然后这样子用一种就是用润养的方法来治，就他支气管已经不好了。就是你必须要用补支气管的方法来治，这样听得懂吗？啊，那但是急性期的话还可以用重景方，像是有一次那个龙帅江老师吧，有个病人在那边跟我讨论，后来小胡在旁边嘛，我就跟小胡说，哎，那你要不要试试看也开一个方啊？那就小胡后来就开了一个方，那结果我们后来看小胡那方就觉得说，哎呦，小胡那个方就看得出来，小胡开药比较长，就是比他给。就是常常跟他的这种兄弟朋友在开，所以他开的方比较是那种身体还算可以的人可以用的方。但是我们在讨论的病人已经是那种癌症末期虚的要死了的人，那我看那个方就会觉得，哎，好像有点不够温柔的感觉。 那所以支气管炎也是大概差不多这一路，就是说它如果是这个急性期的话，仲鼎方都会很好用。但是如果已经到了那个就是拖了太久，人也很老的时候，那基本上都要用很多类似补药的药法来修补它这里那里啊、哦，即使好的慢一点，那样子是比较安稳的。而这个仲鼎方的这个啊、哦，治疗咳嗽的这个射干麻黄汤呢，它的主症是咳嗽，好像是有水鸡的声音。水鸡，哎，请问我们台湾人说田鸡，大陆人知道是什么吗？对对对，就是那个东西。哦，就伤痛井的水鸡，就是水里的住的，住在水里的鸡。就是那，请问一下同学，我是一个都市生长的人，很少听到青蛙叫。请问青蛙叫是什么声音？因为学给我看。你不要跟我讲呱呱呱，这个是撞声字的念法，好不好？就是你谁能够学一个真正的青蛙叫的声音给我听？好像还在念撞声字，呱呱。小胡、郭秘书，你们可以吗？给我一个青蛙叫的声音。好像那种声音，对不对？呱呱那种声音，大概那种调子的声音，就是你咳嗽的时候啊，就是如果发痒的点在下面，这下面痒的话啊，它是一个比较治疗支气管的状态。但是呢，射干麻黄汤它的喉咙的发痒点是这个地方，而你在咳嗽的时候就会觉得是差不多气管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天突穴这个后面这个地方有痰在那边呱呱呱那种声音。那这样的话啊、哦，它的药性呢，就是变成说把它的药性就会变成说把这个不好意思、哦，我想到这个有一个方子。对了，射干麻黄汤同学要参看一下讲义的第三页的金匮要略的版本，因为金匮要略的版本用的药物比较多，而那些药物都可以加进去。那这个射干麻黄汤呢，里面的药物啊，我同学从现在开始，你们就要什么药物都拆开来看了啊。射干麻黄汤的这个学习重点是在于它的这个药物结构里面加进了射干跟生姜，那其他的都是我们刚刚学过的药，对不对？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药。而射干跟生姜的话，这个量的生姜哈，在仲鼎方里面，是因为他的咳嗽的那个病啊，他的那个病是气管差不多这个位置里面有邪，而且是比较是有痰的邪，所以他要那个生姜把这个位置的那个脏东西的痰逼出来。然后射干这味药呢，也刚刚好就是用来松开喉咙这边的邪气，就是松开喉咙这边纠结的邪气的。所以之所以会发出那种类似青蛙叫的咳法，是因为这个人的咳嗽的时候，他的发痒点是在这一段，而不是支气管的这一段，这样可以听懂吗？发痒点在这一段，而且有青蛙叫，代表说这一段里面是有痰的，因为你完全清脆的时候就不适合青蛙叫了，对不对？咕咕那种感觉，那种声音是这边有痰，所以就是集中火力推邪气的同时，集中火力在这一段是这个方子的重点，这样子。那这个那另外在金匮二月版里面啊、哦，它有这个加紫菀跟款冬花这两味药。款冬花是一个温暖但是止咳的药。那紫菀这味药呢是这样子，它是紫菀的特征是这个人的咳嗽是肺部的比较小的血管有淤塞，就紫菀是肺里面的血管有淤塞的时候用来疏通那些血管的药哦，所以在就是。就推顺组织来讲的话，那因为你知道有些人的咳嗽是热性的，有些人的咳嗽是冷性的，那款冬花刚好就是暖的止咳药。那其实这年头啊，咳嗽是冷咳的人是偏多的，所以款冬花其实有可能是相对好用。那再来下一个啊，咳逆上气，实唾浊痰，但作不得眠者，皂荚丸主之。那这个皂荚丸哈， 他的特征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人的咳嗽是完全不能躺的。我记得从前尹莹哦，的多年前的尹莹，她的那个男朋友哦，也是一个中医控吧。那和尹莹跟那个中医控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尹莹是咳嗽咳到一整年的时间只能坐着睡，就是这样子睡，因为躺着就会咳得很惨烈这样子。那其实一般般的咳嗽啊，躺着会咳得很凶狠的，大部分的情况是小青龙汤症。那但是呢，这个因为它的那个痰水比较多，所以你一躺，它那个刺激就会比较凶。大部分是小青龙汤症，而皂荚丸的特征其实不在于躺着，而在你做吐出来的痰是非常浓浊的灰色痰。如果你啊，对了，咳嗽如果是急性发烧感冒那种咳嗽啊，如果吐出来的是铁锈痰，铁锈色的痰，那个东西可能一般叫做大叶性肺炎，那个的治疗回到大青龙汤，那个又是含包火。那这个主要是皂荚呢，就是一种天然的肥皂材料嘛，就是我常常说，生脉散是可以吃的冷气机，天气热的时候吃点生脉散，你主观感觉到的气温比别人低三度。那皂荚丸就是可以吃的洗衣粉嘛，就是基本上就是喝肥皂的意思啦，这样很简单吧？就是那个痰已经浓浊黏成那样了，那你的那个气管都被那种脏脏的痰黏住了，所以它根本不是一个在治那个，而且为什么它没有其他的那些什么麻黄啊什么那种推邪气的药？因为大部分那个时候它的邪气已经在那个痰里面了，你只要把那个痰洗出来的话，邪气也会消散大半。所以重要的是那种有一定的量的灰灰的很不干净很黏的痰，是用皂荚丸。所以皂荚丸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很可能哈，你现在咳嗽啊，你开的根本是一个别的方，比如说射干麻黄汤、厚朴麻黄汤，只是那个其他的汤证里面啊，特别有那种痰很浓很黏的现象，你就加味皂荚，这样听懂吗？就是这些每一个元素、每一个组合都是可以单独的拼装的，这样可以哈。那再来呢，厚朴麻黄汤哦，这个咳嗽非常普通，我妈超会得厚朴麻黄汤症的。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子，这个人咳嗽的时候啊，他的脉通常是寸根关，而且以关为主，整个脉是浮起来的。但是这个人的脉虽然整个是浮起来的，可是他却完全不是感冒，就他并没有感冒的身体感，那个什么身体没力气、酸痛那种，你知道自己在发烧，就是非感冒，强调的是不是感冒。但是这个咳嗽是脉整个浮起来的，那代表他的邪气、他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啊，已经把这个邪气推到非常表面了，但是推不出去，还差那个临门一脚。那这样子非常表面差那个临门一脚的情况，厚朴麻黄汤的组合是非常黄金组合，很好用。就你只要一直咳得很厉害的时候，你拔到你的脉就是很浮的。那当然，厚朴麻黄汤的结构呢，它主要是石膏杏仁，就是麻杏石结构，然后加上半夏五味子往外推，就是也有祛痰的。那天威在不在？睡觉是不是？在睡觉啊，那算了。就是像天威上次有一次说咳嗽老没医好啊，然后就我叫他去咳给尹莹听嘛，那尹莹听的就说这个是厚朴麻黄汤加这个干姜甘草汤，甘草干姜汤，然后还什么，就是这种东西就东一点西一点，你拼装就好了。就是它的那个需要的结构啊，就是每一个汤你就抓一个点，然后这个汤是最好用的就好了。那至于说，咳而脉沉者则七汤，就是如果你咳嗽啊，这个脉却非常非常沉在底下的话，用这个则七汤。而这个则七汤呢，其实以药物看的话，则七汤这个东西啊，是中药的癌症的化学治疗药，就是它是一个几乎效果等同西药的化疗药，但是副作用比较小的药。就是择期用到那个剂量的时候啊，如果你这个病人还撑得住的话，肺癌的肿块通常会缩小，肝癌也通常会缩小。就是一般来讲肝癌都没得医嘛啊，就像我觉得人生病真的是很讽刺，就是癌症哦，最容易治好的，最容易治好而不复 化的癌是大肠癌，那最容易就是说医生说反正你没救了是肝癌，对不对？可是得了癌症的人通常折腾的最惨的就是大肠癌，因为他有希望，所以不停的医不停的医不停的医，最后痛得不得了。那可是呢，得了肝癌的人呢，就反正死定了，对不对？然后就交代后事，然后跟太太出去环游世界，然后回来躺着死。所以就是越好医的癌，人的受的折磨越多；然后越难医的癌，人受的折磨越少。就是昨天我有个老同学啊，他学长很多年前就全身都是病，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啊，生病病成那样的时候，就会觉得最可怕的不是不会好，而是不会死。那这个啊，所以呢，这个泽漆汤呢，这个里面嘛，主轴药物是泽漆三升，就是一升是200cc 嘛，就一个小饭碗。而这三升泽漆呢，张仲景有一个特殊的煮法哦，是用五斗水，就是50碗的水开始煮。你看哦，50碗的水煮3碗的药，这个很夸张哎。这个是平常我煮广东粥的剂量，就我煮广东粥是这样子一桶水，然后放一碗米进去，然后把它熬到只剩这一点。那也就是说，泽漆这个药啊，泽漆这个药可能很多药局你开泽漆，人家还不认得呢，因为它的俗名叫做猫耳眼睛草，猫耳眼睛草。那这个那泽漆一般般的中医偏方哈、啊。是说什么？如果你的淋巴有结坨坨的话，就用泽漆去煮鸡蛋，因为泽漆熬成的卤蛋，那泽漆那个喝汤有点太猛，那你就吃那个蛋这样子。可是也不是太有效，因为泽漆它的药性太像西药，不像中药。那淋巴有问题，基本上这个人都是，比如说脾胃太不好，比如小建中汤症的淋巴肿，或者是你身上有什么感染，什么小柴胡汤症的淋巴肿。所以这种时候，你光是用那种太像西药的药，其实不会很有效了啊。所以什么治淋巴肿用泽漆煮蛋，并不会那么有效。可是呢，相反来讲，如果你今天就是说老子就是不要医术，就是来跟你搞西药化疗，那泽漆就很好用。那这个药因为它有一定的凶狠度，所以张仲景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用50碗水煮到最后只剩5碗，然后这5碗每次喝半碗，一天分10次喝，这样的喝法。那另外那个紫参呢啊，紫参听起来好像很贵气啦，不过紫参今天的药局的名称叫做石剑川，就这个植物连石头都会凿穿，这样子的药，所以石剑川就是看见石头就穿破它，就看见石头就穿洞，这个石剑川今天是叫这个打穿石头的石剑川。那其他的药呢，以一个肺来讲的话，还是基本盘的补一点元气，然后去一去痰，去一去水毒。那如果你今天，但是呢，肺癌哦，还有一个药方也是还临床上还算可以的，就是日本人有一个汤剂叫做紫根牡蛎汤，用牡蛎壳跟紫草根做煮粥，那个对肺癌也有相当的软化跟缩小肿瘤的效果。所以我会觉得紫根牡蛎汤可能里面有一些药会让人拉肚子，你可以放少一点啊、哦。那所以呢，你可以把紫根牡蛎汤里面的关键药物，比如说紫草、牡蛎那些东西，你觉得好的药都挂进这个泽漆汤。然后泽漆汤的主要重点是，50碗水煮成5碗水这件事。那我小时候，我平常从前外婆还在世的时候，我在家没有熬广东粥，外婆都会在客厅里面骂，说你这瓦斯费要赔给我。到底是那不过呢，这个泽漆汤是这样子，因为我这次去苏州啊，跟龙帅江哥哥碰头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他正在跟一个什么药厂啊，在合作一个类似的，就是好像是说中药这边做一个研究，就是有一种昆虫叫斑毛，非常毒的斑毛。那他用斑毛的萃取物来治肝癌的患者，然后后来那些人给一位得肝癌的老先生做实验啊、哦，就是好像说，因为想要急着得到这个药物的那个临床报告，然后来申请什么东西，然后卖给美国的药厂赚大钱哦。 所以这种斑毛素的什么治疗肝癌的什么东西做过头了，然后那老先生被斑癌毒被斑毛毒到了，然后现在在替那个老先生收摊之类的故事情节。那但是我是觉得，你如果拿斑毛来治肝癌的话，这个完全就是说让这个人多活几天，但是必死无疑。因为斑毛就算是很小的剂量，大概我们一般人吃没有几天就开始尿血了，就肾脏都被打破掉了。所以这个东西拿来当就是中药西用，对不对？你选斑毛的话，就是我觉得性价比不高哎，就是你到就是你斑毛，你就算是健康的人随便吃吃，肾脏就被弄坏掉了。那为什么要做这个？那我就觉得说，如果你今天真的要中药西化的话，说是什么中药西化啊？就像龙帅江哥哥他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其实有我在我们龙家有很多龙家产品嘛，什么敷脸粉什么东西的。那有一些西药，就是有一些化妆品的厂商也会找我说，可不可以给一些秘方他们来做产品？但是我就觉得啊，这个中医嘛，就是要纯中药、纯天然，这样比较健康，对不对？那你掺的西药就会被人家骂，对不对？如果你化妆品药厂做总是有防腐剂啊，对不对？什么成分或者加点玻尿酸，对不对？他就说这样子的话，好像中药中医就会背上某种污名。对，如果龙帅江带头卖的产品是掺的西药的中药产品的话，会被大家骂死。我就说龙哥哥，这就是你就不明白什么叫做跨界攻击的快乐了。就跨界攻击，就是说，今天你不要做掺了西药的中药产品，你要做的是掺了中药的西药产品。就是掺了西药的中药产品会人家骂死，可是如果这个西药厂做的那个面膜已经有了玻尿酸，如果你要把那个硬皮刮薄，还可以加很多的水杨酸，对不对？已经有这些东西，对不对？什么玻尿酸、胶原蛋白什么都加好了，就是摆明是西药产品。可是我有纯天然的什么白芷当归什么，听起来就很好，对不对？就是你在西药已经能够达到的完美的高度上，再加中药，那这个就是发扬国威。是，其实是同一种东西，但是问题是你是中药掺西药还是西药掺中药，是不是？就是听起来完全不一样，但做起来完全一样。然后他就说：“听你这一席话，我想通了，可以回家赚大钱。”就是看你是站在哪一界吧，你站在中医界还是西医界，对不对？那当然了。那个西药世界啊，要做保养的美容产品，其实一直没有搞清楚一件事，就是美容产品的妙处是要用形而上的中药。就是怎么讲呢？就像今天有什么西医的那个美容保养产品，常常会说我这里面有掺那个什么人参，然后或者是甘草，对不对？然后说什么人参可以补养，然后甘草可以镇定皮肤什么什么的，对不对？好像甘草代替类固醇一样，但是实际上。中医历代的美容敷脸方用的药最多的是白芷，然后其次是白附子跟细辛。白附子是一个把皮下的风啊刮掉的药，你知道风邪这个东西很可怕，就是皮肤有风邪，皮肤就会狂出油，它就是不得安宁。所以白芷呢是足阳明胃经的驱风药。是专门走脸上的足阳明胃经的驱风药，所以足阳明胃经的风刮掉，白附子也是足阳明胃经的驱风药刮掉，然后细辛是只要有水的地方有寒气就把它刮掉，就历代的洗脸方最常用的就是白芷、白附子、细辛，也就是重点是你的皮肤感冒了、受寒了，所以才会烂成那个样子。是，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把那些刮除脸上的那个药都加足的话，有一个很好的敷脸粉，叫做台湾科学中药，叫做川穹茶条散，整个头的经络都是一起扫的，治头痛的药，那个敷脸刚刚好。川穹茶条散，我随便乱讲啊，就像，你们可以去那个什么新德兴买一克嘛，然后拿来敷个脸，然后看看效果如何再决定嘛。因为有一些药是什么，就比如说有一些中药方是什么，用天门冬跟绿豆粉一起敷脸会超美白。可是因为天门冬很寒，绿豆粉也不够补，所以它的超美白就会得到一张，就是白如蜡像、白如僵尸的很白，但是很会出油的脸。 你知道那种又很白又很出油脸有多么悲情吗？对不对？就是因为脸被寒到了，就会脸受风了，就会狂出油；脸被寒到了，就会狂出油。然后呢，如果站在西药学的立场，又会觉得很奇怪。就中医的美白最强药物是白芷，可是白芷的化学成分全部都会生成黑色素的，也就是说，它在能量上打通你足阳明胃经，所以整个脸上就焕发出一股自然白。可是以化学成分而论，它是会让人黑掉的。那所以你就这样敷一敷就洗掉，不要让化学成分掺进去，就能量成分有就好了。哦，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中药用在这个敷脸药的这些路数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很，这些都是很基本的路数。可是呢，西药厂可能就会从化学成分的角度在想说，什么东西的化学成分比较滋补人体人的脸皮，但是从化学成分就想的去想的话，就整个都搞错了。因为脸没有在吃那些药，它只是在享受那个药的能量在如何扫你的经络而已，就脸并不是消化器官，脸是消化器官的话有点想到寄生兽。那这个，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些路数。所以我就想说，如果你中药要做西药产品的话，因为你说五十碗水煮成五碗水这件事，有一个事情会达到相当类似的结果，就是科学中药。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商品化了，因为我们台湾这边哦，科学中药厂，比如说我们常常买到的明通，对不对？因为它生意不好嘛，厂房闲着也是闲着，基本上我拿买个100斤的这个猫耳眼睛草送过去，说帮我做科中，他就接单了。就是你可以自己指定，而且还可以叫他帮你把标签印好，就明通出品择期堂，就看起来好像有照的，对不对？就有照药厂帮你做的，就你可以自己发单，就要做给你，只要量超过100罐就可以。那而且呢，科学中药一直让人觉得诟病，你说里面那个淀粉哦，是那个基因改造过的不好的玉米淀粉。但是呢，今天如果我说怕这个致癌的药会刮伤胃，对不对？我们台湾刚好是莲藕的产区啊，用最好的藕粉去当那个固形剂的那个淀粉不就好了？莲藕粉超养、超保护胃的，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做一个不伤胃的择期汤的科学中药，然后直接这个东西就丢到那个。就我讲，就是这种时候就变成说，你这人反正癌症嘛，西医说你死定嘛，尤其是肝癌的，根本就一开始说你死定了，对不对？你如果就这样吃了吃了，也不伤胃，也不伤身，然后癌细胞有变小的话，万一这样你怎么办？就有钱了，是不是？就我就觉得说，像这种对我们中医来讲有点无聊的商品哦。如果你们这些同学有兴趣的话，大家去跟明通这样子订，这样的订200罐，大家分掉也没几个钱。就是你来台湾玩，你大可以自己掌控你要的产品。就他科中厂没有做这个药方，对不对？有全班同学一起凑团，对不对？我们就买他个100罐，那什么都做得出来。哎，有人举手，你说。哎，我不清楚，我没有再查它的别名啊。不过你就买猫耳眼睛草就会买对了，你不会特别去说讲完买猫爪草吧？就猫耳眼睛草择期，我们台湾随便买随便有啊，你就写择期不就好了？啊，择期是证明嘛，所以这是这样子的一个路数啊。那再来呢？咳而上气，咽喉不利，脉数者，脉门冬汤主之。这个是这样子哦，脉门冬汤就是一个，因为这个人的肺很阴虚，所以支气管发炎不会好的一个状况。所以脉门冬汤的主症，我讲个，就是这个咳逆上气哦，在《金匮要略本》里面叫做火逆上气，就是这个肺里面的这些组织在阴虚，在上火，所以它就那个痒痒，那个微微的发炎，让你那个肺的痒痒一直去不掉。那脉门冬汤的咳嗽，它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特征，就是你可能一阵子都不咳，然后忽然一阵痒就狂咳，然后狂咳的不得了的之后呢，吐出一个小小的黄浓痰，又可以有大概有20分钟、半个钟头不咳，就是一痒起来痒的不得了的狂咳，咳到那一点点黄浓痰吐出来，又有一段时间可以不咳，就是它是就是阴虚体质的那个。就是一直断不了的那个发炎，发炎就会化脓，那个脓会瘙痒的气管， 然后这样的一个剧情。那当然张仲景的麦门冬汤啊，我不知道他是哪里写错的，因为这个麦门冬汤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任务。麦门冬的量是多少？七升，他加几碗水？十二碗水泡七升麦门冬。那七碗麦门冬你用十二碗水去泡，你要煮的滚几滚，麦门冬吸了那个水之后就没有汤了，就是到底能剩下什么东西，我很怀疑。所以这个麦门冬汤，我觉得它是一个张仲景在告诉你，老子恣意就是这么豪气，就是你要粉刷墙壁我盖新房子给你，就是那种，就是主要是麦门冬就是要比例上多很多就对了。但是我们今天如果一般般的麦门冬汤症的话啊，这个科学中药虽然麦门冬完全没有到这么高的比例，但是这个汤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科学中药啊，因为它甜甜的，也就是含在嘴巴里面，让它那个科学中药粉含化的像吃糖一样，慢慢的这样子滑进你的喉咙。就是当你，也就是说这个药啊，你真的当它是真的煮成汤，然后你这样咕噜喝下去啊，药性反而都堕到掉到肚子里了，但是你就可以说要含在嘴巴里面当糖吃，这样慢慢含化的效果却非常好。也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科学中药，科学中药含化的方法的话，你基本上就不用煮那么多汤，不用花七碗麦门冬那么凶的东西。那麦门冬这个药啊，在张仲景治疗那个心脏心跳不规律的那个炙甘草汤里面也有用麦门冬。那麦门冬呢，一般来讲是说，当然直接说是润肺了，可是麦门冬的最要紧的功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叫做强心。因为呢，麦门冬这个东西，它的神农本草经的主治是治胃络脉绝，就是这个胃啊的络脉啊断绝。那胃的络脉断绝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的十二经，我们叫经啊，更粗的八脉叫脉，那经跟经之间的小支线叫做络脉。那人体的络脉呢，就这个脏的络脉什么，那个脏的络脉什么，到最后有一个有一个胃的络脉叫做虚里，这个络脉在这个地方，从胃经啊连到肉体的心脏。所以中国人认为说，你如果把脉把不到胃脉的话，这个人心脏不就会停掉了。因为中国人的身体观认为，这个有形的心脏的跳动叫做虚里。那虚里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就你这个肋骨下面啊，就所谓的心脏的心尖的部位，你摸下去，隔着这个肋膜啊，会感觉到你的心脏微微在跳动。那如果你的心脏是特别阴虚的话，你就会觉得跳动很明显。这个是吃那个炙甘草汤的辨证点，炙甘草汤那个大滋阴的药的辨证点，就是你的这个胃的络脉的跳动，如果是微微的跳动，勉强摸到，代表它是 OK 的；完全摸不到，或者跳动的非常剧烈的，那都是有虚到了。那个是吃炙甘草汤补心阴的辨证点。那麦门冬的童话故事是说，这个百合科的植物啊，它的一条根这样子，一条根这样蔓延出去，麦门冬就这样子，这里多出来一点，那里多出来一点，这里就那个根的小分支、小分支、小分支，好像是这个人体的那个一条经络上的络脉。那人的身体在中医书统计起来，好像有15络脉还12络脉了。那刚好麦门冬就是差不多长到会分15个小分支的程度，所以到了到了最末端几个，这个是脾的大络大包，那个是胃的大络虚里这样子。所以麦门冬的意象上特别像是虚里，所以它的麦门冬就是说可以让这个胃，就是胃经上的能量啊，去养活你的心脏跳动。所以人类的那个，我们说先天之气是把那个命门，对不对？你如果尺脉把不到，代表这个人失智，可是不会死；可是胃脉把不到，这个人就会死了，因为胃经支持着肉体的心脏的跳动，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而它能够让胃的能量能够透过这个络脉散布出来。那麦门冬是治什么东西的特效药呢？治中年人的牙龈萎缩。因为牙龈萎缩要不萎缩要靠虚里，就是胃的络脉能够把那个气顺出来。因为就是人的牙龈啊，是胃的络脉的那个能量在养的， 所以像我 单一位就可以了。 对，就是如果你要考究一点，就慢门冬单一位啊、哦。当然，你如果要补得更进去的话，牙龈肉的引经药叫做胡同类，小胡的胡同，梧桐树的桐，眼泪的泪。胡同类淘宝网友台湾买不到，就胡同类磨成粉是牙龈肉的引经药，但是你不引经，或者牙龈肉有点淤阻啊、哦，要化那个淤阻，我觉得加三七也很好，就是三七粉、胡同类粉，然后呢，用慢门冬煮的浓汁漱口，这样最有效。胡同类、三七粉，然后或慢门冬煮的浓汁漱口，这样效果最快。那如果你今天不想每天都要煮一个药汁这样的含着漱口的话，那你就慢门冬买一包当点心，有事没事当口香糖嚼，这样就会有效。大概嚼两个月、三个月，那个我们这种中年人抽烟的人，那个牙龈萎缩就长回来了。但是呢，因为人也是越来越老嘛，那不吃几个月又慢慢又萎缩了。但是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很值得自豪啊，因为西药厂啊、哦，为了制造那个能够保护牙龈的那个牙膏，已经投注了不知道多少兆元的研发成本了。可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真正的有效的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就西药厂目前的极限还不能让已经萎缩的牙龈肉长回来，不是吗？所以我们就便宜的慢门冬当点心吃，你就已经打赢了西药厂几兆元的投资了，你不觉得自己很富有吗？那这个慢门冬汤的这个结构啊，也是很多药都认得了。那但是慢门冬汤里面有一味药叫做粳米啊，粳米的话就是比较硬的米，在我们台湾的话，粳米叫做再来米，比较软的米叫糯米，对不对？其实糯米的糯这个字啊，我们糯米的那个糯糯虽然现在是写成这个样子，但是其实这个字古时候是写的这个样子，就是个软字啦。所以粳米是硬米，糯米是软米。只是台湾后来哦发明了一种比较软的硬米，叫做蓬莱米。那我就不知道蓬莱米要算软米还是硬米了。那这个米哦煮进去，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我们在岔题讲米的话有点太辛苦了，同学已经听不懂了。就我们这个课教到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完全干货的冲刺状态，对不对？基本上是谁人能不脑死的那种状态，就是等到你以后脑不死再回头重新录音好了啊、哦。我们这个课的录音，包括这个课的课前课，那个成都的那两天的课也录音都会发给同学啊、哦，让同学下载的。就是我们这个课有一些中医医理的部分讲的不是很仔细，是因为成都课讲过了。所以就同学参照就可以。那张仲景煮米呢，又是有那种我干脆把大纲讲了，我就不要再细讲了。就是张仲景煮米，白虎汤也有米，麦门冬汤也有米。然后呢，有一个治疗少阴病啊、哦，大便带那个脓血的桃花汤也有米。那张仲景这个米在各个方剂里面用法，就是有的时候是半碗，有的时候是三分之一碗，有的时候是一碗，有的时候是煮很久，有的时候煮不太久。就这个这样子的话，就说那个米的量哈，就说量少一点，煮的不久一点，好像就打在肺上；量多一点，什么煮的久一点，就到了大肠去。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调节这个米在哪个位置，就是大概理论说到这样就好了，同学自己比对就可以，你不要不对没关系。那所以呢，米的话就是它好像又能够把一些破损的组织啊稍微粉刷的好一点，就是又有修复的功能，但是呢又有干燥的功能。就是米汤啊、哦，没有煮到像广东粥那样子完全烂掉的状态，其实米汤是利水的，所以它又能够，就是好像说啊，如果你把你的肺的组织当作一张脸的话，它就是又能够让你的脸啊、哦，好像铺点粉。可是这个粉又是比较偏干燥的，让你的脸比较不会那么油腻，这样的感觉，就这种双向性的功能适用你。那其他的话就是常规啊，在这个慢门冬汤，因为慢门冬实在是太润了，所以需要半夏反佐，不然的话那么多黏腻的慢门冬这样润进去，如果有一些痰被包在里面就没意思了，对不对？所以被慢门冬包在贴到组织的痰，用半夏把它拿到膀胱去丢掉。那其他就是常规的补药啊，所以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呢， 比较能够让这个当然呢，其实麦门冬里面、哦、用的那个梗米、哦、非常可能是在去皮湿，因为人的内脏有点奇怪，胃啊，胃怕干，皮怕湿，所以你用麦门冬去润那个胃络脉诀的时候，用不掉的药性又会让皮太湿了，所以米在这个地方的这个量，这个煮服法比较是保住皮，要有一定的干燥感，但是整个药剂都是还是温润的、滋养的这样的一个方剂结构。那这个再来下一条啊、哦，又是回到小青龙汤了，就是这个人咳嗽咳得好凶狠啊、哦，就是咳逆移袭哦，靠着那边喘气的，因为你知道小青龙这样咳起来都很猛烈、哦，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很快就咳到这个人已经咳不动了。你知道就咳到都已经靠在那边喘了，然后又不能睡，因为躺平了就咳得更厉害，那就是完美的小青龙汤症。好，就这样。那再下来呢，桔梗汤是这样子。桔梗汤，桔梗甘草两味药，就是排脓。所以桔梗甘草什么时候用呢？就是你只要咳嗽咳到一个点上，你的那个吐出来的痰是那种像小米粥一样那种黄浓痰，而且有一股腥臭味，这时候就是你的肺已经有脓可以开始排了，所以你不管咳嗽哪个步骤，你只要咳出来的黄浓痰有腥臭味的时候，那个方剂就可以挂进桔梗甘草这组药了。这样知道了吗？生甘草啊，生甘草才有消炎的效果，不是炙甘草。就是你的方剂里面如果有原来有甘草的，就把炙甘草改成生甘草，然后再挂进桔梗，这样子。反正咳嗽，我觉得我自己偶尔咳啦。咳到某个步骤一定是桔梗甘草汤症，就是那个发炎的肺部的发炎到最后一定会出门。那桔梗甘草汤的话，就是你知道咳，就是感冒如果咳嗽，对不对？有被说咳嗽了，如果你感冒呢，就是到一个点开始流黄龙鼻涕了，那也是葛根汤加桔梗石膏，然后甘草可以换生甘草，反正就是发炎有脓有出口的脓，要用镇妖物煮来挤。那但是这个地方他说肺痈就是肺发炎而化脓了的这个故事情节啊，还是有一个缺陷，就是会有那么多脓的时候啊，基本上是肺发炎已经发完炎了，脓才会那么多。那正在发炎还没有脓的时候要用哪个方呢？张仲景这个地方他的方剂是有欠缺的，不过呢金匮要略里面有补充啦，这个时候可以用的方呢是这个，我看在哪边啊？维金汤啊，讲义第六页的补充，讲义第六页的中间，这个方超好用的。这个方的妙处就是正在肺炎，也就是说，如果就有时候你家如果小孩子啊，这个咳嗽一直不好，然后一直发烧，就是好，你用感冒的方法啊。就把烧退了又烧起来，烧退了又烧起来，然后都不能收工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你送小孩子到西医院，他照个片子检查，那个肺里面会有白点点，就他已经开始有肺炎了，就小孩还蛮容易得肺炎的。那这种程度，西医就会叫你要小孩要住院了。那如果你觉得不太想让小孩子在医院过夜的话，那你就可以先在家里面煮一帖这个维金汤让他喝看看。如果那个维金汤喝下去以后，他的烧就退了，就没有再回来了，代表维金汤就是有效。那喝一个肺炎到最后就会好了，就不用住院这样子。那这个正在发炎啊、哦，正要变成脓的那个过程，这个特别好用的药就是这个组合，就是芦苇。如果你有生采到的芦苇更有效，但是药局卖的那个干货基本上也可以了。就是芦苇跟薏仁、跟桃仁、跟冬瓜子，就是瓜瓣、哦、应该是冬瓜子吧，就是这样子就会很有效。那同样的这个结构、哦、不用维金的话，后面三味药放在阑尾炎的化脓也很有效，就是肺这个维金汤跟常用汤是差不多的东西，常有用脓也是差不多这个结构。那当然如果是常的话、哦、就是中药都是讲性价比啦，就是阑尾炎到后来那个最有性价比的方是一个偏方，叫做红藤九尖红藤饮，就有一味药叫做红藤，红色的藤啊。那这个红藤呢，用酒煮了喝下去，这个终止那个阑尾炎的发炎跟产脓特别有效。就是张仲景的话是用那个 常用汤是用那个桃仁跟什么东西那个汤，大黄桃仁汤还是忘记了，反正到时候会看到啊。因为不爱用了，因为后来那种偏方都很好用。那另外还有一种东西，如果你有那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特效药啊，就是这个药那个薏仁、桃仁跟瓜瓣啊，其实还不是最优的组合，就是中指肺部的发炎化脓跟肠子的发炎化脓最优的组合是用新鲜的薏仁的根，薏根，就是不是用薏仁，薏仁是种子，用根的话效果更好，所以你常用的话用薏根跟红藤的效果都非常优，这样子就是大概知道一下。同学露出很无奈的表情，是买不到薏根的一个，干货 可以， 干货也可以，就有加就效果好更多这样子。那这个味精汤很好用了啊、哦，所以它就是正，就也就是说用了桃仁的话，因为桃仁是滑动淤血的嘛，就是当它还正在剧烈的发炎的那个最猛烈的发炎阶段，那这个桃仁化淤血的效果在这个时候特别的好用。那因为那个脏东西后来在血里面淤住了，然后就变成脓了，慢慢组织慢慢烂掉，然后就是代谢掉的那个白血球怎么变成脓，那就是后段的了。那桔梗汤是治后段的，就像其实张仲景治疗这种发炎哦，对了，其实张仲景的方子里面哦，治疗细菌感染的发炎的路数的药物是相对比较弱的一环哦。张仲景是治病毒、治感冒是超级高手，治发炎是普通普通。那个其实治发炎的话，老实说，现在的西医也很发达，就针对每一种病原体的专对性的抗生素可以计算到非常精确，就是这个感染科的这种比较厉害的医师，他大概都有办法计算到你用什么抗生素杀什么病、杀什么细菌是刚刚好，然后还不至于让你受太重的内伤这样子。所以，因为细菌是有形的东西，抗生素也是就是确定可以定剂量的东西，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又加上张仲景治疗细菌性感染，并不是他最强的一环。所以以现在西医学的发达程度，跟张仲景的本来就这一个路不是特别强这种感觉来讲的话，我并不会觉得你这种发炎的东西一定要给中医看。但是呢有一些情形这样子，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得的是阿米巴原虫痢疾哦，到西医院去拿抗生素来吃，跟你自己在家里面开白头翁汤不一定哪个比较好比较不好。那因为抗生素伤到了，反正还可以吃什么一多散再修回来嘛，对不对？也没有那么紧张啊，就现在修补的药那么多，对不对？而且你平常就很虚劳，也不差这多一劳。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要讨论性价比的话，就是如果你的盲肠炎刚发作的时候，就是什么手指冰冷、脉细淤血，你就一铁蛋威斯汀汤就可以治好，你省得开那个刀，那你真的是赚到，对不对？就像你小孩子的肺炎，你要去住院，让他陪他那么多天，如果你一铁维金汤就能够治好的话，那你就赚到。所以就是有些事情中医是可以让你觉得充分的赚到的，那我就保住这些充分可以赚到的地方。那至于说什么近视眼，吃中药吃12个月到15个月，还是去做镭射手术吧。对，就是这样子，不然的话我眼镜戴厚片一点，就日子也照过了，对，就算了。那这个然后再来呢？14至22条，这个月碧加半夏汤，或者是小青龙加石膏汤啊、哦，他治疗的这个人呢，憋就是咳的哦，喘不过气来，目如脱状，就是眼球好像从眼眶里面凸出来一样。这个东西其实是在临床上啊、哦，是对到今天一个叫肺气肿的病。那这个肺气肿的病是这样子，你说他为什么用月碧加半夏汤，为什么小青龙汤啊加石膏，总之就有这个药要有麻黄，要有石膏，要有半夏就对了。而这个麻黄石膏半夏治疗的这个所谓的肺气肿，肺气肿不是细菌感染，肺气肿不是病毒，肺气肿是化学成分的累积，也就是说肺气肿的来头最容易的是 空气污染，或者你在那个粉尘很多的环境工作过日子，或者是抽香烟抽到那个化学毒终于累积到一个点了，所以肺气肿的来头是化学毒，因此它这个方剂其实是在排除化学毒的方剂。那这个排除化学毒的方剂哦，其实还有一些辩证的余地啦，就比如说有的人的肺气肿，他那个肺气肿发作的时候，他就不是那种喘不过气来的那个目如脱状，而是呢他是胸口一阵一阵绞紧的，就是张仲景的胸痹的症状。那那个胸痹的症状呢，反而是要用胸痹片治疗那个心绞痛的那个瓜蒌蟹白半夏汤、瓜蒌蟹白白酒汤。那个瓜蒌系的药都是在肺腔外面拔除痰的药，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化学毒哦，还不一定累积在哪里，就累积在肺腔外面的时候，你用瓜蒌系的药去拔它，跟累积在肺腔内侧的时候，用这个月碧加半夏、小青龙加石膏来推出它，这样，但是它基本上是化学毒。那你稍微能够把那个化学毒挤掉一点，低于某个阀值的时候，这个病就不见得会发作了。就那个化学毒的累积到某个阀值，像我这种抽烟常常一根一根这样接着抽的人，就是非常有可能到那个阀值就发肺气肿了。哦，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那这个14至23条的停利大枣泻肺汤，那就已经讲了，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人呢，脸肿肿，鼻子完全塞住，就是主症。那这个时候呢，怕停利子打人打得凶狠一点，就是局部水压太高，就用停利子喝了之后呢，你的这个鼻塞就会松开来。像停利子也是很好挂啦，对不对？就是你，我跟你讲，停利子是这样的，你今天如果感冒是少阴病真武汤症，然后鼻子塞起来，那就是真武汤挂停利子，就这样。那如果你觉得怕太凶，你就真武汤挂停利子挂黄枣，就这样。就什么汤，只要是你鼻子完全塞起来，就挂停利子。那当然，停利子这个治疗局部水压过高，刚刚举的那个什么心衰竭的例子啊，但是实际上呢，停利子比如说用在伤科的话啊，就比如说有的人这里撞到以后，他那个肉整个肿起来，你会觉得那个肉的组织是水肿，那水肿型的那个打扑伤，那也是局部水压过高，那这样的伤科药你就可以把停利子磨成粉，然后调米酒这样敷上去，这样会还蛮有效的。那停利子在张仲景的药法里面说要先把它炒黄再用，那有些药呢炒过是希望它不要太猛，但是停利子刚好是相反，停利子是不炒啊，它那层壳会把药性包住出不来，要炒黄了之后它药性才比较容易出来，所以停利子是炒了以后药性才猛，不炒的话药性不够，是这样子的一个药物。然后呢在下面一组啊，肺冷的甘草干姜汤跟炙甘草汤的肺微啊，这两个东西同学辨证要稍微仔细一点，因为这两个汤都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口水很多，就是吐涎沫了，就是这个人他的那个好像咳出来那个稀痰特别的多。那也就是说你可以这样想啊，就是个人的肺非常虚冷，非常虚冷，在他只是虚冷的时候，他是甘草干姜汤症，他已经虚冷到肺的组织都开始纤维化死掉了，就是炙甘草汤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情节。哎，我觉得以同学现在的心理的疲倦度哦，不适合讲这么细致的甘草干姜跟炙甘草汤，所以这个明天还是留到明天一开始讲，现在剩下差不多10分钟，还是给同学针对这些辩证的点做问问题吧，好不好？提问题。哎，请说。欸，其实张仲景在米应该是糙米，对。还有吗？哦，那边请说。啊，可不可以靠过来一点啊？你问甜瓜鹿茸丸啊。哦，甜瓜鹿茸丸它的那个原来的主治，赵俊清医师的那个书上的主治啊。本来是治常年的老风湿造成关节变形，那我拿来当维骨力用，这个是借来用的，就是但平光论文我借来当维骨力用的话，同学 你 有没有人知道，就是说那个骨质疏松啊，然后就走路的时候膝盖会不太舒服，那是什么感觉？有没有同学能够形容一下？大概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就甜瓜子很补骨头。哦，环跳是这样子，环跳要加上框架的药，就是桂枝汤的加减法里面，哦，我这个忘掉讲了，就是桂枝汤的加减法里面有一个加减法叫做桂枝加黄芪汤，那个桂枝加黄芪汤啊，是特别用来巩固少阳的框架的，就是环跳会不舒服，是少阳的框架有没力了，就是少阳的框架坏掉了，所以那个整个人体能量场的框架用桂枝加黄芪汤来补强，然后你那个骨质的疏松用甜瓜子来补强。其实老实说，你骨质疏松啊，甜瓜子加鹿茸就很有效。甜瓜子是中国人骨头断了的时候让骨头长快点的引经药，这样子，所以把各种补药加甜瓜子都会去补骨头。桂枝加黄芪汤倒是不厉害，那甜瓜鹿茸丸你要不厉害的话，就你就比如说等到你这个课上完，你一般补肾药也会开，那你就一般补肾药加甜瓜子一起煮然后就好了。那甜瓜鹿茸丸因为它是比较是有它的那个分支，就是有祛风祛湿，就是它的本来的主轴是治老风湿的老病号啦。而且它原来的方子甜瓜鹿茸丸就分成三路，就比较偏热的、比较偏冷的、比较偏风的之类的。那我是把他们一些药就都混成一种了，所以你可以不要去管清源做的甜瓜鹿茸丸。如果有一天这样子说好了，你今天如果医术是一个很门外汉的人，你会想要有一个现成的成方就这样用的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你医术有一天比较进步了，你就会觉得会比较喜欢量身打造一个自己觉得最好用的方。就比如说如果你在这个老人家身上看到这个腰宽迟痛，这个是桂枝加黄芪汤针，然后你又在身上又能够辨别出肾气丸症，那我会认为你可能你的医术有一天稍微熟练，你就会想说那我还是用肾气丸煮汤剂加甜瓜子这个比较对路，这样子的啊。所以就是随着医术进步，你的购买方向会不一样。好，那还有这个先接下来。 请问续命汤对于就是中风已经超过一年的人还是适用的吗？还是有像半边整的瘫痪？ 我不敢说适用，但是呢，续命汤反正有麻黄，但是也有附子嘛，总加起来吃不伤。我只能说这个是试试看，就是你如果给他喝个两次三次，他有进步你就赚到，但是没有进步你也不要太灰心，因为真的已经太久了。就是已经拖那么久的话啊，是要想办法让他那个已经受伤的神经有办法长回来。那要让受伤的神经长回来的话，肾气丸加乌头，或者是肾气丸好的肾气丸加乌头，或者是真武汤之类的，就是要用补肾法，就是用补肾法慢慢把它护回来这样子。因为一年以上的话，都是要用补法来做修补了，这样比较多。但是我不能说续命汤一定没有效，而且有的时候这种虚那么久的黄芪五物汤比较会有效。但是这一路的药就是王清任发明补阳还五汤的时候，他就讲说补阳还五只能还你五成功力啦，啊，就是可能有一些东西就是神经的受损，用很厉害的补肾法，差不多以明朝的那个张介宾的经验也认为说补肾要补三年才能够补出那个肾脏能够长出更多的干细胞去修神经。当然张介宾并没有干细胞的观念，但是补肾而补出干细胞这是在中医是有可能的。但是你可能神经是需要那一点点干细胞去修复，可是你要温养出那一点点干细胞你要温养三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哎，好的，那边那个浅蓝袖子的刚刚先举的，啊。 那个是洋河汤镇，讲过了。那你不是没有松吗？问猪腹汤干什么？保证没有松就不用吃了。对，因为你已经一开始开场白就是它没有松啊，那为什么要以为它松呢？那医生没有药可以开的嘛，这个叫安慰剂。啊，啊，请。刚刚不是讲过了，一整套都讲过了，你没听到啊？ 对，我以为那个是膝盖啊。 他刚刚那个是讲髋关节。 他是说环跳。 环跳是髋关节。环跳就是髋关节。而且你刚刚讲完了啊，好好，那边那个先举的。 睡觉的时候严重打鼾是呼吸道有 问题吗？不一定，问题太多了。天威助教会严重打鼾，然后龙帅家已经用了最强力的针法，还没有治好。哦、好，请说。 请问一下那个眼压膏， 眼压膏啊，特效药是这样子，就如果你会有眼睛会有胀痛感，有胀痛感的话，特效药是苓桂竹甘汤加车前子，这个当做眼睛有痰，就是用车前子跟这个祛痰药把它抽出来。啊，还有一个眼压膏好用的方，理中汤加吴茱萸。哦，但是我发现嘛，你其实没有问句，我就乱讲了。你其实要问的是什么？哦哦好。这样子说吧啊，如果你呢拿白附子跟白芷磨成粉，然后拿来洗把脸，然后就比较不出油了，就可以证明跟阳明经有关系。那如果你用了白芷啊，还有白附子打成的粉啊，磨洗了几把脸啊，还是一样出油的话，那就可能是厥阴体质的上热下寒什么别的问题了。 老师，当你说起，比如说，加这种单位的，比如说都药方的时候，药的时候，它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小金龙汤加什么药，加什么药，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比如说一种功能的话， 我没有听懂你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成方，它如果是加某种药，再加某种药形成一种新的功能的话，这个加每个单位药，单位剂量的药的时候，它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多加几克啊，是比较好的。 这样子说吧，比如说张仲景的各种，如果我用张仲景药举例的话，就是如果你在这个药里面啊，比如说这个药方平常是什么桂枝三两、白术三两这种结构，对不对？如果你外挂一个什么药，只挂一两半，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想要让这个方剂的主结构歪掉。但是如果你外挂药也挂到什么常规剂量的三两、四两这样子，就代表你现在制造别的结构。所以所谓的外挂就是说这个量不要超过那个常规剂量的一半，这样子那个方剂原来的主轴不会歪掉。那你如果超过了的话，就它的那个药的那个结构就会互相作用，结构就会歪掉。哎，请说。 老师，我记得好像前两天有讲一个五苓散加石菖蒲，好像是说可以利水，然后甚至可以治到癫痫。那所以我想知道说五苓散它可能会吐涎沫，但是我不太知道说涎沫如果是口水特别多，这种也算吗？ 口水特别多的话啊， 就是口水多到就是它一直吐，一直吐，吐到可能就是它也大量喝水，也尿尿，但是也拼命吐口水那种，然后又就是有。大概比如说，一个月会发作一两次。 五苓散的这个主症况啊，可能是我那个时候刚刚不是主力教五苓散，所以你可能我没有讲清楚。五苓散是头昏的时候呕吐口水，或者是癫痫的时候喷白泡泡，就是那个是要配合着头昏。就是单纯的口水多这件事情呢，小胡啊，单纯的口水多，你觉得用什么比较有效？吴茱萸汤。就是单纯口水多，吴茱萸汤比较有效。但是你也不是问什么比较有效，对不对？你其实是要问五苓散，是不是？ 因为当时我记得 时你是说配维珠米可能可以治疗癫痫，那因为我工 作，我说是有菖蒲的话， 对，菖蒲是菖蒲，就是说可能就是有一些癫痫可能会治疗，因为我工作就是说我接触的有一些族群小朋友里面，其实很多还蛮多有癫痫，就是这种状况。 哦，那这个样子我要说哈。小朋友的癫痫你必须要考虑一件事情，小孩生病常常是为了逃避来自于父母的压力，所以你治好的话怕是会有更多奇怪的事情发生。 那如果其实是生下来是那种身心障碍的那种，其实他甚至意识方面就是说父母给他压力可能 不。我这样子说好了啊，你问这些是你想要帮他医吗？ 我是觉得说，如果我知道怎么样去照顾他们比较好的话， 你的职业是照顾他们，是不是？ 应该是做义工这方面。 我跟你讲啊，做中医不可以做义工，人家没有包红包给你，不可以做。我这个人现在已经很严格了，有人要跟我谈心事，最好是能够先讲清楚，要请我吃多贵的牛排才能来谈。就是这个事情的立足点啊，是自己出于好意去帮人家忙，在医疗行为上是不行的。就是我们中医的基本规则叫做医不叩门，就是你不可以主动去帮人家医东西，要人家主动来拜托你才可以。所以那你要什么时候人家会来主动来拜托你呢？就是你的医术累积到更纯熟，然后已经大家都觉得你很厉害了，人家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很厉害，你有什么事要找他帮忙，就你有这种人望的时候就可以，然后让人家拿着礼物拿着红包来请你的时候才可以出手。但是当然这是很久以后的未来的事情了。那不过现在你要说的是小朋友的癫痫，如果以一个安全牌来讲，因为癫痫可以用的方剂非常的多，那以一个安全范围来讲的话，石菖蒲加五苓散是一个比较轻描淡写的打法，那用吴茱萸汤直接破他的脑内因石是一个比较凶狠的打法。那但是我认为这些事情你可能最好是能够啊，就是你《伤寒论》的基本牌，什么桂枝汤、麻黄汤、什么青龙汤都很会用，就是熟练度到了一个，就是你已经这本书你已经玩得很顺了，然后这个时候再来考虑这个。帮小孩治癫痫，因为帮小孩治病这件事情真的要考虑到太多奇怪的因素。就是帮小孩治病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爸爸妈妈杀掉送到孤儿院，什么病都好，就是这个真的很奇怪。因为小孩非常会被大人的念波干扰，就大人很会担心小孩子什么的，那些完全会形成催眠指令，让那个小孩子越来越乖掉。所以帮小孩治病，尤其是七岁以下的小孩，一定要非常小心他的父母跟小孩之间的能量的互动。这东西不是一个客观的病，就你说今天有个80岁的老先生，他这个癫痫，我们是不是用方子？我说没问题啊，但是小孩子不可以。小孩子，我们中医不能，就是做中医能遇到小孩子的病，非常谨慎，因为他这彼此间因缘业障的牵扯之类的，太麻烦了。所以这不是医术能解决的问题啦，这样讲可以吗？好，好像时间超过了，明天再说。